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胡海辉、施淑婷、冯杰。 又嚟到咧一剧之本嘅时间啦，咁啊过咗九点钟嘅新闻之后咧，欢迎大家留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啊！我哋一剧之本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剧本嘅噃，咁啊除咗有我冯杰之外咧，亦都有我哋嘅主持饺子施淑婷啦。 Hello， 咁而今个星期咧就轮到胡海辉胡老师同我哋一齐讲剧本啦。 你好， 老师 你好，你好。 今日咧又拣咗一个经典嘅剧本嚟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我哋记得咧上一个月咧胡老师就同我哋讲咗一个纪录剧场嘅经典。痛知少年虐杀事件，咁而今次带嚟嘅咧，亦都系另外一个经典之作。 系冇错啊，系阿罗威嘅作品啦。个作者咧就系有称我哋叫做现代戏剧之父嘅易卜生嘅作品，就系《玩偶之家》啦，一个耳熟能详嘅作品啦。如果认识易卜生呢个作家，其实都一定会听过《玩偶之家》呢套戏。 咁我哋亦都唔可以假设系所有嘅听众们都好熟悉易卜生嘅，咁啊，至少吓喺呢一个直播室入面啊，三个入面，我就唔系太熟悉啦。咁所以都可以喺呢个嘅时间入面咧，请阿胡老师啊，或者请阿饺子啦，一齐同我哋介绍下易卜生同埋今次我哋嘅呢一个戏《A Door's House》。咁啊，易卜生一个挪威嘅作家，点解佢会称为现代？系戏剧之父咁巴闭嘅咧，真系。 因为佢的确好紧要嘅，喺现代戏剧历史上面嚟讲，首先佢嘅剧本系好受欢迎啦，吓当时甚至系好具颠覆性啦。譬如好似呢个《玩偶之家》咧，系引起我唔记得边个讲啦，系有人讲过话呢个剧本最后个结局系噶，好似预先讲预告咗结局啦。个结局系罗拉呢个女主角咧，佢离开咗屋企嘅咁样。有人会形容咧，佢最后罗拉打开屋企道门呢一下咧，系打开咗成个二十世纪嘅戏剧。咁哇！你想象得到有几劲 啊？ 系咪嗰样嘢系？的确呢个戏当时系引起好大嘅震撼嘅，尤其是以当时嘅女权啦，其实唔系今时今日，大家我哋香港好觉得冇嘢啊，女人出嚟做嘢吓， 譬如 啲 提倡咗好多年啊。 咁但系其实当时咧，大家要搞翻去一百幾年前啦，當時咧女人係冇投票權啦，女人咧基本上喺好多人嘅心目中咧佢係附屬品嚟嘅，即係佢甚至唔係一個人嚟嘅。咁所以呢個戲咧，或者講翻少少背景，亦都係點解啊易卜生會寫呢個戲？其實真人真事我都係同上次我哋講嗰個同志少年嘅殺事件一樣，佢都係真人真事嚟喎呢個戲，佢都係睇到有單新聞咧。就係講有個女人咧，佢又係冒簽咗名啦嚇，咁然之後咧，佢老公咧就同佢要斷絕關係，甚至咧個女人又矮又細咁樣話想保持翻個關係，但係個老公係要送入精神病院咁樣。 哇！ 哇！你但係當時係唔係咁多，即係都係一單新聞，不過又唔係 係 啊，但係佢哋又唔係好大嘅社會反應。但係 因為當時係講緊易卜生寫呢個劇本係1879年啊，即係你就諗下都係140幾，唉，真係好耐之前嘅 百幾年前嘅一件事，但係就促成咗易卜生去將呢件事去加鹽加醋改頭換面，咁就變成咗而家呢一套《玩偶之家》。咁頭先講嘅佢寫好多個劇本都引起好多震撼嘅，呢個係其中一個啦。另外一個叫《群鬼》嘅戲，《Ghost》嘅戲，亦都係好出名嘅一個戲，亦都係引起震撼嘅。因為嗰、那個戲咧入邊其實今時今日唔係咁大膽嘅，覺得咁，但係入邊有個角色咧，佢係講到好似遺傳咗佢爸爸嘅一啲因為佢爸爸拈花惹草，咁所以有啲性病就遺傳咗佢。 嘅身上。咁但係當時咧，你今朝咪睇冇咁特別啫呢樣嘢，個戲又冇乜情慾，又唔係啲乜嘢嘢。咁但係當時話你提到啲性病啊，提到嗰啲嘢咧，已經好禁忌㗎啦，覺得嗰件事喺個舞台上面，因為你都知道，去到十九世紀，即係一百幾年嘅時候咧，劇場呢樣嘢都幾變成咗中產階級嘅嘢嚟嘅，開始咁，所以。對中產階級嚟講咧，劇場就你入去啊，娛樂下嚇啊，睇下啲可能睇下少少一啲偷情嘢，幾即係又唔係好唔係好係啦，唔需要認真嗰啲嘢。作為一個娛樂 OK 嘅，大家唔好喺個劇場入邊去講一啲真係好埋身嘅嘢啦，咁樣。咁但係偏偏阿葉卜生當時就係寫咗啲戲咧，係頭先我舉嘅已經係其中兩個例子啦，就係會幾埋身嘅，提出一啲幾尖鋭嘅問題嘅，而亦都呢個就係點解話現代戲劇之父咧？呢個就係現代戲劇嘅一個好重要嘅轉捩點，就係因為戲劇之前咧，可能都係偏向娛樂為主嘅。就算你睇今時今日莎士比亞，可能有好多人會研究到好多主題啊，話佢入面講緊好多人生嘅。但係你睇翻轉頭啊，莎士比亞當年咧其實係娛樂嘅咋，佢只係為咗嚇、啊，只不過佢莎士比亞 搞笑嘅咋，係啊，開心嘅咋。 佢莎士比亞比較叻，佢娛樂之餘咧，入面都包裝咗一啲哲理喺入邊嚇。咁、但係其實佢最主要嗰樣嘢都係做緊娛樂嘅咋啊，當時。咁但係對葉卜生嚟講就唔係啦，佢係刻意寫一啲戲係去挑戰當時嘅一啲社會環境啦、個文化啦，提出一啲問題啦，而呢個係開啟咗現代二十世紀嘅戲劇嘅一樣嘢啦。如果講戲劇歷史上面，可能正正因為電影嘅出現啦、電視嘅出現啦，慢慢即係娛樂嗰部分咧，即係嗰啲都係戲劇嚟㗎，係咪？電視電影，但係娛樂嗰個 function 咧，電視電影就負擔咗啦， 交咗俾佢哋。 係啦，咁就正正舞台就可以某個程度上咧，娛樂都係重要，都係其中一樣嘢嚇。咁但係慢慢娛樂呢個 function 可以唔只係娛樂個 function 啦，可以變成咗一個去提出問題、去探討、去挑戰、去商議嘅一個場域啦。而正正葉卜生就係拖咗呢一页嘅一个人，咁所以点解我哋会尊称佢系现代戏剧之父咧？ 咁但系咧，我知道咧呢一个戏就一个经典嘅剧作，就唔系话净系当世纪有佢嘅作用喺度啊，流传落嚟去到今时今日咧，我谂佢嘅影响力都十分之大啊。咁尤其是我知道喺你哋演艺学院入面咧，其实都一定会接触到呢个戏噶，系嘛？啊，搞知你哋喺学戏剧嘅时候，系咪都会即系已经睇过呢个剧本好多次噶啦？系嘛？ 可以咁讲啦，因为其实我哋要做一啲功课啦，咁一啲选段咁样，其实好多同学都会揀呢个去做嘅。 点解嘅？点解会揀呢、這个？除咗佢出名之外， 主要因为佢呢个戏咧系好少经典咧系用女性去做主角嘅，咁、所以好多女同学都会选择做功课嘅咁样咯。呢个系主要原因啦。 咁而呢個戲係咪近年都會有演過呢個戲？好似 係噶，都有唔同地方有做過啊！我自問哇，呢十年八年都睇過，響香港都睇過好幾個版本嘅《換樓之家》演藝學院都做過兩次啦嚇。嗰陣時啊，頭先阿餃子講佢畢業班嘅同學做過一次嘅，畢業班嘅導演係嘅同學攞過去做啦，亦都進劇場有做過啦，早兩三年嚇、有做過。係啊，呢、這個劇本係好受歡迎。我諗其中嘅原因，除咗頭先話個議題嘅突破之外咧，或者葉卜生，亦都再補充就係點解佢係現代戲劇之父咧？除咗啊，佢講啲嘢好貼近社會，好揭開咗同社會一頁之外，另外就係佢寫人物上面咧係好好。即係頭先點解亦都係一般嘅戲劇學院都會攞葉卜生嘅戲作為一個實習咧，一個習作咧，就係、是。因为你做戏学戏学咩啫？佢哋 acting 嘅表演系学做人物啫嘛，佢哋成日话学做 character 啫嘛，即系学做唔系你啊，学做另一个人啊。咁你要学做呢样嘢嘅话，咁你要揾翻一个剧本，佢真系写得到啲人物，写得好啲人物先得噶吓。咁、如果啲人物系太平面嘅，咁你学咩啫？咁你做攞嚟做嚟做乜啫？咁样。但系正正葉卜生嗰啲剧本就唔系佢，当然佢早期一啲剧本都麻麻地嘅，如果你比较翻佢有啲早期嘅剧。本嘅咁，但系咧，如果你见到佢成熟期嗰啲剧本咧，譬如《换楼之家》呢啲剧本咧，佢写人物系写得好好嘅，即系写罗拉呢个人物系写得好完整嘅。亦都你见到佢哇个心理挣扎个矛盾系好强烈嘅。 咁你先至有戲做嘛。即、就、係、是、我哋成日話有冇戲做，有冇戲做。即係如果你出嚟淨係喺度吹水，喺度 chit chat 嘅，冇即係你都冇強烈嘅矛盾衝突，冇嘢追嘅，冇嘢要嘅，咁冇嘢好做㗎喎。咁所以點解嗰陣時教師佢哋即係會攞呢啲劇本我嚟做實習呢，就係、是、一個呢個好重要嘅原因。亦都係點解即係我哋成日話現代戲劇一個好重要嘅轉折。頭先我舉咗個例子，即係莎士比亞同埋葉卜生嘅分別啦。另一樣嘢就係莎士比亞嗰啲年代嗰啲戲咧，你睇翻今時今日咧，嗰啲人物咧，其實即係當然以個個年代莎士比亞已經係好噶啦，寫人物你要講。咁但係如果你比較翻之後嗰啲咧，其實都係平面嘅，佢嗰啲人物相對地，有好多嘢唔係後來咁立體嘅，唔係寫得咁多面嘅。咁但係去到葉卜生嘅手上咧，就你會發覺啊，嗰啲人物係好立體、好多面嘅。我真係相信嗰啲係人嚟嘅，而亦都係現代戲劇高重要嘅特色，就係、是、開始即係啲人物嗰樣嘢越嚟越刻畫，越嚟越細緻細膩啦。咁所以另一個原因點解佢成為咗現代戲劇之父咧，就係咁解。 一劇之本，主持胡海輝、施淑婷、馮傑。 其实《玩偶之家》呢个戏啦，咁其实好多观众都未必咁知道，其实里面嘅 details 啊，或者其实系讲啲乜嘢嘅咧，咁啊，不如又讲下个故事，其实系讲啲乜嘢噶啦。 咁故事一开始咧就讲个女主角啦，咁系 Nora 啦，咁嗰阵应该系一个圣诞节嘅时间啦，咁佢喺度问佢老公攞钱，或者开始系咁啊，因为圣诞节你知道啦，咁都要添置好多嘢噶啦，又要买靓衫啊，又要布置屋企啊，咁样，咁一开始佢老公嗰次又唔系好愿意俾钱佢啊，咁但系 Nora 就不断咁问佢老公攞钱之余啦，咁啊如果冇钱啊冇钱就不如唔人借啦，系咪先？咁但系佢老公对呢、這个个人借钱嘅举动咧，佢好似好大嘅反感。 因为佢讲到佢老公唔中意人借钱啦。第一，其实叶卜生摆咗一样好好嘅，佢入边啲元素系摆得好好嘅，即系譬如佢讲到佢老公即将会升职嘅 ，OK， 咁又好似会解决到个钱嘅问题啦。但系即将会升职啫，又未升噶。 但个圣诞节就嚟紧啦，咁点算咧？咁样。 咁所以啊，但系到最后佢老公都 let's say 可能罗拉系啊， 罗拉愿想要100蚊，佢老公你好曳啊，我俾20蚊你啦，咁就满足咗罗拉嘅。 咁一开始都见到老公啦，同埋罗拉之间佢哋个感情都几好，好似嗰个老公系好锡个太太。咁虽然我哋一开始睇落嘅时候，即系我会觉得个太太好似好恨钱咁，系咁要问老公攞钱啊，咩都唔紧要啊，最紧要你俾钱我就得噶啦，咁样咁，但系好啦，咁佢之后就攞到一啲钱啦，咁而过咗一段时间咧，咁佢有个朋友咧就咁嚟探佢，咁开始好似都唔认得嘅呢一个嘅朋友，原来呢个朋友咧就系外地翻嚟嘅，咁而亦都好多年冇见噶啦，咁而朋友翻到嚟之后咧，咁同佢喺度寒暄几句嘅时候咧，就讲到原来呢个朋友佢个老公死咗，过咗身，咁佢依家系个寡妇嚟噶，咁当罗拉就好似好伤心咁样，嗰阵咧知道你呢件事件之后咧，又冇走去慰问你啊，写信俾你啊，因为我好忙啊嘛。咁依家啱啦，你嚟到嘅时候，咁我可以好好咁样听你讲你嘅故事啦，咁样。咁但系罗拉本来就话听呢个太太讲嘅故事嘅时候咧，佢反而系讲翻自己嘅一啲嘢，佢讲翻，等我讲先咁样。我老公咧又点点点啊，佢又好似好自豪啊，嚟紧佢又升职啊，去个银行嗰度做个嘅 manager 啦，咁样。咁嚟紧咧，佢就会好有钱噶啦，咁啊讲到自己好巴闭咁样。咁但系原来咧之后，发现咧，原来呢个老公咧之前咧，好似有一段时间都经历过一啲低潮。 咁因为咧，佢丈夫为咗医病咧，其实借咗一大笔钱啦。咁其实佢系无意中犯咗伪造字据罪噶。 系因为阿罗拉佢就瞒住个老公，就问人借咗啲钱。你知道头先阿老公即系话明，我最唔憎人就系借钱噶啦。咁啊，佢觉得一个好嘅家庭咧，唔可以有负债嘅咁样。咁但系原来罗拉咧当年就话为咗依佢老公，咁所以就问人借咗一大笔嘅钱，而跟住当然就系 我哋話係不了了之啦，嗰個負債依然喺度，咁人哋又冇好似冇追上本，咁而之後咧，羅拉就繼續欠住呢個債，又好似冇乜事咁樣，繼續好似好開心咁過日子啦。但係點解羅拉佢會借錢咪借錢咯？做咩變咗偽造文件咁大件事嘅咧？ 因為就係你要有個人簽名先至借到錢啦。咁即係 冇咗佢爸爸嘅簽名。 係啊，日本生刻意或者擺好多製造個衝突嘅。頭先講個朋友嚟咧。有一個關鍵嘅就係個朋友嘅作用，就係除咗俾位俾阿羅拉去講呢個往事啦，嚇，等我哋知道個之前發生嘅嘢。另外就係因為個朋友咧，其實有事相求嘅，個朋友就正正就係想揾一份工作嚇，咁然之後羅拉就當時係未見翻頭先話知道佢背後呢件事嗰個人嘅，咁所以羅拉就話好，我幫你拍曬心口咁樣嚇，幫你揾到嚇揾份工，因為我老公會升職噶啦，佢話得事噶啦。咁然之后跟住呢就出现嗰个人啦。 个老公就係炒咗呢个人，咁先至有个位呢就俾呢一个太太去打呢一份工嘅。咁点知喺呢一个关头嘅时候呢，咁就罗拉就唔知点算啦。一来有人要挟緊佢啦，因为佢有个痛脚俾嗰个即将俾人炒嗰个人呢捉住咗啦。咁而另外呢，咁佢又要瞒住佢老公，唔可以俾佢知道。咁而呢一个俾人炒嗰人就话一系咁，你叫你老公唔好炒我，因为我一家有好多细路喺度啊，我俾人炒咗唔掂啊，咁所以不如你叫你老公唔好炒我，咁我就唔踢爆你，唔将你件事讲出嚟啦，咁样。咁啊罗拉咁当然就试下啦咁样。但系佢同佢老公讲嘅时候，佢老公就断然系拒绝咗嘅，佢系唔应承阿罗拉，咁话唔得嘅，呢个人一定要炒嘅，因为佢又贪污啦，又剩啦，总之佢唔系一个好人嚟嘅，所以我一定要炒佢噶啦，咁样，咁亦都同成个银行嘅人讲咗，我要炒佢噶啦嘛，咁有乜理由依家无啦啦咁，因为你讲两句我唔炒佢，我一定要炒佢，咁冇办法啦，咁之后咧就即系当佢老公话寄咗封信出去，直情系话写封信要炒嗰个人啦，咁当封信寄咗出去之后咧，咁罗拉就发现，咁唔掂。咁佢仲同嗰个太太啦，咁啊讲翻呢一件事，咁啊太太就决定，喂，不如咁样啦，我帮你手，咁然后咧就话佢会约嗰个人去见面。咁我哋開始都唔知道，咁太太佢約嗰個人去見面，有啲咩幫到手呢？咁而喺呢段時間，其實羅拉都一直喺度掙扎緊，究竟佢要點樣去處理呢件事。咁而即將啦，咁佢哋話亦都有個舞會要舉行啦。咁原來呢，我哋就發現嗰個太太啦，即係羅拉個朋友啦，同埋要挟羅拉嗰個人呢，佢兩個係舊情人嚟嘅，佢哋之前亦都識得嘅。咁而呢個時候呢，佢太太呢就一來就幫羅拉做說客啦。咁我哋以為佢會幫羅拉手，等呢个要挟罗华嘅人咧，将佢之前摆咗喺罗华老公信箱入面嗰封信攞翻出嚟。咁因为咧呢一封信咧就系个真相就喺入面啦。咁而呢个太太做说客嘅时候，我哋谂住佢会帮阿罗华嘅，点知咧佢喺呢个时候咧，佢就同呢个人讲就话：啊，不如我哋喺翻埋一齐啦。因为我咧之前我个妈妈咧就病，咁咧我就即系要负担头家。不过咧我就好中意咁样做嘅。我原来咧有啲嘢俾我寄托住，我负责咧我好开心啊。咁譬如咁啦，依家咁你又俾人炒魷魚啦，咁不如我哋兩個一齊喺翻埋一齊啦，咁我又可以出去打工啊，咁我哋可以一齊去繼續生活落去啦，咁樣，咁呢個人就好開心啦，咁應承咗佢，咁而我哋就諗住，咦，咁咪得咯，咁佢可以攞翻封信啊 ，Laura 咪冇事咯，咁但係我太太就話唔得，呢封信唔可以攞出嚟，因為咧攞翻出嚟咧係冇一個機會俾阿 Laura 佢去即係承認佢自己犯咗嘅錯，亦都冇機會俾佢老公咧去知道呢件事，咁所以佢就叫呢个人反而唔好攞呢封信出嚟，咁然后佢哋就离开咗啦。咁而之后当阿 Laura 同埋佢老公完咗个舞会返嚟啦，咁呢个亦都可以话係 Laura 佢最后一次佢去面对住佢老公，老公就睇到呢一封信啦。 咁当佢老公睇到呢一封信嘅时候，就当然係好嬲啦。咁对于佢对罗拉嘅态度其实係有一个好大嘅转变啦，因为其实个感觉係一直之前佢会叫佢太太罗拉做小云雀咁样好爱佢呀，咩都俾佢好照顾佢。但係当佢知道呢件事有机会威胁到佢嘅事业嘅时候呢，咁其实佢係闹 Laura， 係俾好多压力佢呀。咁呢件事之后其实 Laura 睇清楚一啲嘢囉，知道丈夫其实关心嘅只係佢嘅地位同名誉呀咁样。咁於是到最后呢，就係最后嗰幕最紧要嗰个位置，就是 Laura 离开了。 这一份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里面是文字， 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胡海辉、施淑婷、冯杰。 好，欢迎大家呢又再次返到嚟一劇之本啦。咁我哋继续会讲返呢易卜生嘅作品玩偶之家啦。其实玩偶之家头先都讲到啦，佢系一个当时好具争议性嘅劇本啦，一推出嚟。咁因为佢同其他劇本好唔同啦，咁之前嘅都系比较娱乐性为主嘅。但系呢个劇本呢，佢系主要系提出一啲社会嘅问题啦，咁系比较具批判性嘅。不如胡老师又讲下呢个作品啊，咁去探讨的问题是主要是探讨哪些问题，还有他的作品特色是什么？ 其实批判性或者再继续讲话为什么咁引起震撼呢，剛才讲话佢最尾阿罗拉打开到门下，哇，揭开咗二十世纪，打开咗成个二十世纪。点解讲到咁劲呢？因为你諗下今时今日我哋就觉得离婚冇乜特别啫，离婚囉，两个人唔啱咪离婚囉。但你諗下佢背后个意识，呢、這个戏讲讲緊一百几年前，呢个1879年嘅戏，一百几年前，佢背后嘅意识系罗拉自己决定我要放弃呢个屋企，我离家出走，我放弃老公，放弃啲仔女下，然之后自己出去。百几年前，谂下仲要一个西方，如果挪威下佢本身都系一个宗教气息好浓厚，天主教、基督教好具传统嘅一个戏，响成嘅一个国家啦，咁。喺嗰陣時嘅情景之下，一個女人去主動去決定放棄個屋企，抌低老公，抌低仔女，自己去揾自己嘅生活，哇！你想象得到好大嘅震撼嘅嗰樣嘢，甚至聽聞係嗰陣時係有啲演出嘅時候係會有觀眾柴台啊、靴啊，或即 係會 咁 樣 啦，係啦。咁所以點解會咁勁咧？呢個戲咁犀利咧？咁但係其實咧，我自己覺得或者有啲嘅評論咧都會覺得其實好多人係誤解咗易卜生嘅。 咩意思 咧？意思係因為。當時甚至當時都有啲女權分子咧，會覺得哇，葉卜生你幫我哋講嘢啊，你真係好好啊，你真係犀利啊，你幫女權去發聲啊，表面上好似係嘅， 係啊，依家睇落都覺得似係， 而家我哋都覺得會係嘅，但係葉卜生自己。佢唔承認嘅，佢唔係，佢亦都喺某啲情況之下，佢話我佢唔係特別想幫女人發聲，所以有啲譬如好女權嘅機構啊，嗰啲嘢想邀請葉卜生去幫佢哋講嘢咧，佢即係我哋今時今日甚至代言啊，所謂葉卜生冇應承嘅，因為其實你睇翻轉頭咧，你睇翻個戲咧，佢唔係只係為咗女人去講嘢嚇，佢只不過啱啱喺嗰陣嘅時空咧，女人的確係一個好多時候受呢啲掣肘、自由受限制。一种人，咁所以佢攞咗呢个女人呢个咁嘅情景去讲嘅啫。因为你睇翻转头咧，睇翻个戏咧，其实你可唔可以话今时今日好似，如果你话为咗女人讲嘢，你好似话女人系受压迫、受控制。嗱，你表面睇个剧本好似系嘅，个女人系受控制嘅，受佢老公控制，因为个财政嘅资源喺佢手上。譬如头先阿杰一开始讲话，佢一开始就要问佢老公攞钱。咁但系你睇深入一啲咧，其實係咪咧？譬如你睇阿羅拉咧，某程度上喺另一個角度講咧，佢控制緊佢老公嘅，佢係有方法向佢老公攞錢嘅，而係攞到嘅喎，嗰樣嘢係嚇。咁所以嗰個係咪真係一面倒地控制咧？我就覺得其實係好多人係誤會咗葉卜生嘅，只不過一個美麗嘅誤會啦。的確呢樣嘢係引起咗當時嘅，即係如果你睇表面嗰陣咧，的確係好。似佢引起咗當時好多女權就借咗呢個戲去發聲啦，去覺得我哋女人要獨立。但係我就覺得其實葉卜生係探究緊究竟乜嘢係獨立自主，一個人點樣可以先至有自由呢？呢、這個你睇到好得意嘅，葉卜生佢自己就係咁樣嘅。佢自己呢，我因為有機會去過挪威旅遊啦，咁亦都去參觀過葉卜生嗰個舊居啦。今時今日佢變成咗博物館啦。我仲會記得嗰個博物館嘅導賞員話呢，葉卜生呢好怕佢老婆。 佢易卜生咧係當時佢翻咗去挪威住嘅時候咧，佢老婆話易卜生好中意去一個 coffee shop 嗰度打盹嘅，每日就要去個 coffee shop 晏晝去飲杯下午茶咁樣打盹嘅。咁但係佢老婆就話：哦，你想去啊？你去都得，但你每日要工作翻幾多少時，寫翻幾多萬字，你先至可以去咯。咁亦都據講咧，當時好早年，我哋點解今時今日有易卜生呢個咁偉大嘅劇作家出現？其實亦都好多謝佢老婆，因為據講係話，除咗話頭先因為佢老婆逼迫佢做嘢寫嘢之外咧，另外據講話易卜生當早年咧，其實佢都中意畫畫嘅，佢有諗過去從事畫畫嘅，但係佢老婆話睇咗啲畫之後話，你都係寫嘢啦。咁結果咧，我哋今時今日先至有 好眼光啦、啊，佢老婆 先至有呢個咁偉大嘅劇作家。咁但係我想借呢、這個叫少心平日事就係、是，其實易卜生你我哋成日都話，你個劇作家都係寫翻自己最熟悉嘅嘢。其實每個角色都可能有劇作家某個影子喺度。咁所以你會睇翻咧。亦都喺易卜生同佢老婆嘅關係咧，據講咧，佢老婆應該係控制住個屋企嘅經濟資源嘅， 當家。 所以點解佢可以話你寫到咁，我先要俾你去 cafe 打盹咁啦？咁所以你見到個關係可能喺現實生活中咧係個阿易卜生係羅拉嚟嘅。 係啦，我都咁諗啊！你啱啱咁樣講到，會唔會係易卜生寫嘅時候將自己擺咗羅拉，即係唔係嗰個男主人咯，係羅拉佢個角色，然後叫做現身説法咁樣去講翻。自己想在这个关系里面怎样挣脱或者怎样去蜕变去成为另外一个生活呢这样。 是你讲得很好一个字就是个关系其实易卜生就是探讨这个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那种所谓控制和被控制这件事。你看他另一个剧本呢叫做Heather Gabler, 也都很多人会做的海达加帕勒近年都有做过几次的香港。他的剧本呢就是刚刚调转来玩的他就是那个剧本入面个主角 Heather Gabler 啦，呢个角色咧，就系一个控制身边嘅人嘅人嚟嘅，佢控制住佢老公，佢控制住佢嘅情人吓，咁但系到最后咧，因为有一啲事嘅发展咧，令到 Heather Gabler 咧就。佢反而好似覺得自己被控制咗，咁所以佢選擇咗自衛，選擇咗自殺呢樣嘢。咁所以你見阿易卜生其實佢唔係特別為女權發聲，只不過佢係想探討自由、探討控制與被控制呢啲咁嘅關係。佢喺《玩偶之家》呢個戲就試下探討一個表面上好似被控制嘅人，佢點樣可以掙脱呢個控制嘅束縛咧？另外佢扮 Heather Gabler 嘅時候，佢就調翻轉頭嚟去諗啦，就係一個表面上控制人嘅人，佢到最后佢发觉原来自己原来我先受控制嘅人嘅时候，我点样去自处咧嗰样嘢？咁所以其实易卜生系探讨紧个人自由之间嘅问题，佢唔系真系只系想为女人发声。咁、所以点解话好多时易卜生系被误会咯？我会觉得 呢一点都几有趣，因为即系我都读咗 APA 四年，我一直做资料搜集都会好多啊女权啊、妇女出路啊、妇女地位啊，咁一直都以为呢个剧本系。主要是讲緊呢啲嘢。咁同埋呢我睇劇本嘅时候呢即係佢哋好多讨论问题啊或者佢讲嘅对白其实都好少关注喺情感表达嘅。佢点样令到人去有机会产生共鸣或者呢啲咁写实嘅戏系点样令人去投入呢又或者系。 其实头先阿杰我记得有提过话其实你头先讲古仔嘅时候呢已经答咗你个问题㗎啦。就是阿杰都不断讲话啊你估唔到观众以为譬如头先讲到话嗰个朋友嚟探佢个女性嘅朋友帮佢做说客游说嗰个要挟佢嗰个人观众会以为佢会帮佢讲嘢啦然之后但係唔系喎原来嗰个女性嘅朋友决定话唔系阿罗拉佢哋要面对真相所以唔好收返封信。其实呢戏剧最吸引人嘅系咩呀其中一样嘢系情理之中意料之外好似好老土。咁但系你发觉系永恒嘅的确当你睇得多戏嘅时候。你发觉呢个戏呢就充满住呢啲情理之中意料之外。你头先已经系一点啦就系你发觉系情理之中我哋睇返转头即系嗰个女性朋友因为佢即经过之前嗰场戏佢睇到阿罗拉同佢老公嘅相处佢觉得啊佢哋会唔会因为罗拉讲咗个秘密俾佢听嘛咁佢觉得啊佢哋好似活喺一个虚假嘅假象之中咁 所以当呢个女性朋友再决定唔系佢哋要面对真相，佢以为佢系为佢哋好啊，咁你会发觉系好情理之中噶咁样，因为经历咗之前呢咁嘅嘢，佢角色人物角色上面系绝对吻合噶，但系你又嗰一刻观众正正阿杰头先讲嘅系意料之外嘅。即系我估唔到，诶，原来喂咁样扭嘅你吓， 因为虽然嗰个女性嘅朋友一直以来都系叫阿 Nora， 佢要坦白，佢要同个丈夫承认佢做过呢一啲嘢，咁 Nora 当然打死都唔制啦，系咪先？咁但系我都冇估到去到嗰一刻嘅时候，佢竟然叫嗰、那个要挟佢嘅人，你唔好啦，你等佢哋真系真实咁样去面对呢一件事啦。咁去到嗰一刻，我心哇，系你都够胆啊，你真系，即系我嗰阵其实已经谂 Nora 一定冇好下场。即系我真系会谂，会唔会 Laura 佢最后会选择自杀咧？会有其他嘅一啲结局咧？咁但系当我睇个剧本睇到最尾嘅时候，我发现到最后其实嗰个要挟佢嘅人咧，已经系写翻封信嚟，就系话哦，依家我唔会再要挟你噶啦，我将嗰张借据嗰啲单据啦，都已经俾翻晒阿 Laura 个老公噶啦。咁所以其实佢哋两公婆之后已经冇再面对呢一个要挟噶啦。咁但系呢个时候，阿 Laura 仍然系选择咗离开呢一样嘢，咁我估啊，佢就系咪已经服咗毒噶啦？佢系咪准备身亡噶啦？佢已经讲紧身后事啊，咁样咁，但系原来唔系喎。阿 Nora 佢系突然之间系好理性地去将佢同佢老公嘅婚姻入面咧，佢哋嘅关系所面对紧嘅问题去陈述出嚟。中间有一段系好发人心省嘅，可以话系我觉得就系佢话佢喺细个嘅时候，佢系佢爸爸嘅伴偶啦，佢多啦，咁然之后去到。结咗婚之后，佢系佢老公嘅玩偶啦。咁而呢个关系咁样传落去嘅话，佢嘅自己嘅子女亦都系佢嘅玩偶啊。咁样，咁佢觉得呢一个关系，佢去到嗰一刻嘅时候，佢接受唔到。佢觉得佢同佢老公之间嘅关系就好似陌生人一样，佢唔想再留喺一个陌生人嘅屋企。佢系讲到咁决绝，亦都令我觉得，哇！竟然佢用一个咁样嘅语言去同佢嘅丈夫讲嘢，一直以来我哋都系觉得佢同佢丈夫之间嘅关系好好啊，好融洽啊，好恩爱啊咁样。咁但系原来佢心入面去到呢个地步，佢会咁样谂嘢，呢刻系好震撼嘅。咁但系喺个角色上面，突然之间将呢个角色由之前好恩爱推到过去呢一个位，可以讲到呢段说话，究竟中间嗰个所谓嗰个力度啊，够唔够令佢有咁样嘅觉悟？ 又翻去头先嗰样嘢，就系讲话，好多人误解咗叶卜生，或者误会咗叶卜生，就系你要将罗拉呢个角色咧设定到或者做到好小鸟依人，即系真系冇嘢谂嘅吓，然之后乜嘢都跟晒老公嗰啲天真烂漫嗰啲咧，就会有头先你讲嘅问题吓。就但系你如果睇深一层，首先佢唔系靓妹嚟嘅，佢系生咗仔女噶啦，已经 三个添。 同埋你睇深一层，佢头先我讲一开始嗰段戏，佢同佢老公佢点样，其实我唔可以话耍手段嘅，而系中间佢有啲方法令到佢老公去俾钱佢嗰样嘢咧，佢绝对唔系一个冇脑嘅小朋友咯，阿罗拉。只不过佢哋嘅即系我哋都会啦，向一段关系之中有阵时我哋习惯咗会去扮演某啲角色咁啊，响老公面前 下把啦， 做下把位啦，我哋嘅即系老公成日都叫佢小云长咩咩咩，咁我又响呢啲方法，老公又即系我接受你咁样叫，老公又开心，我又攞到我要攞嘅，何乐而不为咧？咁、但系罗拉唔系无知唔系蠢啊嘛吓，咁、所以后面嗰样嘢先至成立咯，亦都但系好多人系好容易会好单向地做咗一面一个受压迫，一个天真无知受压迫，另一个就系高压极权嘅老公吓咁样嗰陣時演藝個版本都係咁樣㗎做咗，咁結果我會就係會話，我都直接同個同學講，因為而家嗰陣時做女主角個羅拉，而家係幫緊我劇團做一啲嘢嘅，咁我都同佢講話，你咁樣做有咩好睇啫？好單面㗎喎，咁樣嗰你變咗一個家暴宣傳片，因為佢甚至嗰個版本咧，去到尾嘅時候咧，係個老公係去到中間已經開始，個老公係撳住羅拉個頭撳落台，家暴咁樣嘅， 係好扎， 係啊，咁但你咁样做唔好睇噶喎，咁单面阿罗拉应该即系一早走咗噶咯，咁样又或者一早杀咗个老公噶咯，咁你就冇咗个剧本嗰个最好睇嗰样嘢。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 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胡海辉、施淑婷、冯杰。 即系反而系我哋睇个剧本，一开始系俾个剧作家呃咗嘅。我感觉系，因为一开始佢啲对白就令我啦会觉得系真系阿 Nora 系一个天真烂漫，好似真系不食人间烟火，喺一个温室长大嘅小女孩，跟住就嫁咗入嚟，仍然系唔识得出边任何嘢嘅咁。借咗钱系咁所谓啫，嗰啲人都唔识噶啦，借咗钱唔还都唔紧要噶啦，咁样最紧要依家生活好，着靓衫咁样。即系嗰个剧本系有呢啲咁嘅对白，令我哋觉得原来阿 Nora 系一个咁样嘅人，但系原来睇埋到之后。个剧情嘅发展，再翻去再睇多次之前阿 Nora 嗰个角色，可能就会立体一啲。原来佢之前讲嘅嘢，我哋有另一种解读，更加去认识到 Nora 呢一个角色。咁呢个就系咪就系之前胡老师都喺节目开始嘅时候都会讲，点样去塑造一个角色喺呢个剧本入面一个成功嘅地方？ 呢、这个绝对系你见佢点样写个人物嘅性格咧，即系几个人物性格。呢、这个戏唔系好多人啫嘛。几个人啫，佢系啊，佢都写得好立体嘅。佢有佢自己追求嘅嘢啦，亦都有佢自己嘅矛盾冲突位啦。而同个每个角色，其实你发觉都有佢嘅作用嘅。譬如头先话个女性朋友系。即係去幫手去推進去製造個戲劇矛盾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元素嚟嘅。咁嗰個要挟佢個人又係另一個元素啦。然之後某啲 moment 某啲時刻咧，好似個女性朋友好似係幫緊佢一啲嘢，幫緊個羅拉嘅一啲嘢。咁去到某啲時候咧，佢又變成咗一個阻住羅拉嘅嘢。咁係啦，咁所以你會見葉卜生個設計係設計得好好，佢點樣去講個故事。你仲要想想整个戏呢，其实发生在很短时间的。我们如果传统讲写剧本，这个是很难的。每个人物流流长几十年，你怎样选择最关键的一两日，然之后将所有事件，你要交代翻之前发生嘅所有事，然之后本身嗰个事件又可以推到去个高潮，又可以解决到，哇，这个其实是很难的。怎样可以浓缩向个一两日发生嘅嘢， 同埋我哋睇嗰个角色咧，我哋成日就系话一个戏去到最尾。个角色经历咗一啲嘢嘅时候，佢一个改变啊嘛。咁而呢个戏好明显啦，我哋睇到 Nora 佢一个可以话一个好大嘅改变啦。但系呢个都谂深一层，系咪佢本身已经一直以来咧，就好似头先咁讲，其实佢暗哑底都会谂咗好多嘢。嗰、那个只不过系佢一个爆发嘅位，而唔系一个所谓嘅改变嘅位。而真正我睇到最尾嘅时候，有一个更加大嘅领悟，可能系佢老公都未定呢一个。 系噶，佢个老公都呆咗，所以到最后咧，个戏咧唔系罗拉开咗道门就完嘅。到最后佢老公系一句说话嘅。嗰句説話係講， 佢係等緊一個所謂嘅 miracle of miracle， 即係奇蹟中嘅奇蹟咁樣。阿 Laura 就係話，如果佢哋兩個可以喺翻埋一齊，就要有呢個奇蹟中嘅奇蹟發生先至得。咁究竟呢個所謂奇蹟中嘅奇蹟係啲乜嘢咧？咁 咁，所以其實你睇個戲，如果你睇葉卜生點解，葉卜生絕對可以係寫阿羅拉打開道門就完咗套戲噶。但係點解佢到最尾要留翻？啊！佢个老公有一句说话啊，真系奇迹啦！咁点解要有呢个作为结尾呢？即系当然有好多解读嘅，你可以吓。其中一样嘢，我谂嗰个老公其实系代表紧我哋啦，一般人，我哋唔相信奇迹啦，我哋觉得呢个世界唔会有奇迹啦。咁所以我哋唔会行出一步去改变，去 改变自己， 改变自己去寻求一个更加好嘅嘢。呢、这個老公係代表我哋咯，就係、是、我哋會覺得，甚至我哋會覺得係奇蹟嚟嘅嚇，係唔可能發生嘅現實嘅嘢嚇。咁、我覺得係你可以話葉卜生嘅一個願景啦，咁但係亦都係葉卜生嘅一個佢勁嘅地方啦。點解會咁偉大嘅地方？ 不愧是現代戲劇之父啊！ 咁啊，好多謝胡老師今日咁詳盡咁樣去講咗《玩偶之家》呢個戲啦。咁啊，對於我嚟講，即係都係一個聽到好多好多好細緻嘅嘢，同埋真係有個好新嘅角度去睇《玩偶之家》呢個戲。 下次俾你演羅華個角色實包冇嘢啦，特別啦。 係，我都好期待有機會演出呢個咁好嘅經典啊！ 係啊，咁多個導演啊，嗰啲聽到啦嚇，搞知 OK。 如果劇團做，你係咪免費幫我做先？ 可以做，梗系可以啦。好啊，好啊。咁真系再一次多谢胡老师啦。咁我哋下个星期一相同嘅时间再见嘅。 拜拜， 拜拜。 一劇之本，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